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新的心跳。 新的心跳来自邓紫棋，也特别适合在新年第一天送给大家。这是邓紫棋风雨之后的自我觉醒，低潮之后的绝地反弹，当然也是邓紫棋勇敢突破自我的一种宣言呢。好，那接下来这些歌都与心有关。在去年，一首20多年前的旧作因为翻唱再度爆红，这是房东的猫翻唱朴树的 New Boy。我想这首歌打动你们的不仅有好听的旋律，还有我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值得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起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有一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天的上堂，穿新衣吧。 分了，知道吧？端好你的蓝牛。 这是新裤子乐队1998年的专辑标题曲，叫做《新的恋爱》，新上加新，有两个新啊。当时新裤子热衷于 punk 和 new wave 这些风格。那接下来这位出场的歌手，有人评价他有点像年轻时的窦唯。在选秀比赛上，他以生动鲜明的面孔，用摇滚乐的方式征服大家。进入到职业歌坛里，他展示了新生代的歌手当中少有的沉稳。他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梁博，我们来听201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新的》。 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这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片景色。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新的来自梁博。梁博是中国好声音首届的冠军，那接下来呢是2020年中国好声音的冠军，来自他正在打榜的一首 OST 电影《误杀二》的主题曲，叫做《萤火虫》，演唱者单依纯。这里是麒麟正在陪着大家共度美好元旦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黑夜之中谁将黎明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却无法淹没强大孤勇，燃尽我平庸，愿你无尽的梦，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飞啊飞去，点亮哪怕只一寸夜空，你听热

夏日一阵泪雨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曾有很多的渴望。当你仰望头顶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 2004年，许巍推出了第四张专辑，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张专辑依然充满了愉悦的心情和超然之美，同时也带着许巍在红星时期那种充满躁动的律动感。那接下来出场的是 SHE 的《美丽新世界》，当时他们还是喜欢蹦蹦跳跳的美少女，虽然歌曲当中加入了电子舞曲的元素，但是整首依然很甜呐。美丽新世界送给正在收听中歌榜的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 应该学习婴儿 肩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 我有一种 level up. 这是林宇春歌颂创新精神的新物种。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有歌都与新有关，希望全新的开始都能够带给大家焕然一新的好状态啊！下面听到的是任骏和陈乐所演唱的《新的开始》。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 当我闭上眼，仿佛还能听到吵闹声，再一次睁开眼，不知你们去向何处。我们的那瞬间，青春那时间，过去再也不回来，所以我们要向前走，不回头，直到抵达心中目标。就让结束成为新的开始，挫折让我们变得强壮。我们的那瞬间，青春时间，过去再不回来。当再一次见面会将何时，终究要飞向不同之地。我们要向前走，各自方向，成为最闪烁的光。我们天身在何处，心依旧在一起，找寻的方向，别怀疑自己，勇敢地向前走。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创造过的回忆，永远留在我心底，所以我们要向前走，不回头，直到抵达心中目标。就让结束成为新的开始，挫折让我们变得强壮。我们的那瞬间，青春时间，过去再不回来。但再一次见面会将何时，终究要飞向不同之地。我们要向前走，各自方向，成为最闪烁的光。挫折让我们变得强壮，我们的那瞬间，青春时间，过去再不回来。再一次见面会将何时，不要回头，不放弃，终将飞向不同之地。我们要向前走，各自方向，成为最闪烁的 新的气息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感动带来新的祝福。品冠祝你元旦快乐。

know nobody, nobody, nobody better than nobody, no, no, nobody. See anybody better than you? JJ 林俊杰一定会，上周冠军，本周排在第十一。这首在2021年即将结束之际，给了所有人以坚定信心的回答。我们一起昂首向前，迎接新的一年，一定会啊！而这种坚定的信念也随着这首歌一起带到了新的一年。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这个企划当中，由火星电台翻唱之前有合作过的杨乃文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最早收录在杨乃文出道的首张专辑1997年的 One 当中，歌名叫做明天。火星电台， 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尘埃之前，谎言真实程序无失落。

诗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旺夫乐队翻唱陈淑桦的《傲慢与偏见》，本周排在第32位。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在榜的又一首翻唱歌曲。都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这些经典的音乐宝藏呢，在2021年旧貌换新颜，也期待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好歌出现，有更多的经典产生。这里是麒麟为您主持的2022年第一期的中国榜，带来这首本周排的第16，李荣浩翻唱 Beyond 乐队的《情人》。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本期榜单的榜上歌。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已碎，你不必痴醉。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自定是痛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负心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也有夜有幻心无法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仍已无有让我避去的恐惧，我只是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爱，是自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负心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也有夜有幻心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是自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负心还有忍耐，是人是情是寒冬藏在眼内，有也有夜有thank you.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新年快乐，欢迎大家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今天的新年第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对2021年就是去年的最后一期榜单做最后的复盘总结，也期待在明天即将揭晓的中歌榜跨越到2022年的第一期榜单的排名，看看你喜欢的歌曲能否榜上有名呢。好，回顾去年的中歌榜，我们引入了踢馆歌的机制，在这样的一个维度当中呢，让线上好歌能够及时的尽快的进入到榜单当中争夺排名啊。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作为踢馆歌上榜本周排的第22 Karen Chichi 林凯伦的 99% Angel。 You want it Baby 想不想来一点，明明在你面前却偏偏不让你向前，天使的人间他是无不又无限。 遥控极限时期 牢里的秘密武器，收好疲惫却固执的心，关闭手机开始飞行，闭目养神看窗外风景都行，和隔壁大叔大妈聊天也行，遨游天际做个美梦，游刃有余，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有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谨防物品，收回头真安全带要细菌，救生衣都围着麻烦您激情，有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陷阱里细品，惊喜惊吓有几分你来决定，起想年轻时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命，拼留存相对最稳定，想起五六时候没眼前的平静，落地前的头与年华的囚禁，这旅行是否入了你的预期，到底哪里才会是目的地，只能问你左边胸口的身影，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谨防物品，收回头真安全带要细菌，救生衣都围着麻烦您激情，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陷阱里细品，惊喜惊吓有几分你来决定， 白举纲2021年底推出的全新专辑《乘客请注意》的主打歌《滑行起飞降落》，复古的 funky 曲风带来轻松驰放的感觉，也非常期待在2022年疫情可以结束，我们的交通可以继续通连全球四面八方，可以随时随地体会滑行起飞降落的感觉，而且白举纲的那个感觉有点像机长啊。好，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行列当中啊，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的推荐行列里面，我们听新歌一号张碧晨演唱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字里行间》。 明月明月红叶别枝惊鹊，清风清风轻声半夜鸣蝉，是谁在闻远歌静水等窗前，藏起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风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声，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晃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 只有阴晴圆缺，清风清风何处奔向青天，是谁在文园隔金水灯窗前找到沾墨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封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生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 花落不完的等待，从废墟一路走来，感受恨与爱，鲜艳的玫瑰被掩埋。我们经过太多挣扎，绝望，希望，伤痕化作了勋章，抵抗黑暗，不惧信仰，早就无尽的倔强。可说彼岸长再暂时，你给我最深的交换。 Never say 周 Top 40新歌二号，袁娅维所演唱游戏地下城与勇士 DNF 的全新官方动画，代号 HIME 概念曲 I Will Be The Star。 除此之外呢，还有萧敬腾、费，哇，好久不见的费、詹雯婷、陈思诚与肖央、郑兴与林一峰、朱星杰、 Into One、 刘文君和王一哲的新歌呢，都会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进行推荐，也会在新年的第一期开始，就是2022年第一期的榜单正式起跑啦。所以呢，我们格外期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第19，来自王铮亮的新歌《还是爱着》。还是爱着你，平淡岁月里越难舍难离。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还是幸福，还是快乐，还是爱着。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和你这么多年走到这里，你说话的表情里有我的语气，我用长琐碎的习惯里藏着一个你，这样跟你可伴着春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城风雨，越吵闹越想你，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将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城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近